有人报案啊，在说报为什么报案呢？说是有一个女士骚扰他啊，这个其实不是骚扰他，说有一个女士打他啊，有个小伙子报案、啊。那这个女士为什么要打这个小伙子呢？据说是因为这个小伙子20多岁，然后呢，这位女士40多岁，但是这个小伙子在他被打之前不停地叫这位女士阿姨，哎，所以呢，这个小伙子就被打了啊。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那些跟称呼有关的趣事儿，有意思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苗山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发现有人对你的称呼变了。 哦，我其实我倒觉得在我身上最有意思的关于称呼的事儿、就是比如说在单位里、有一位就是从我实习开始就关系特别好的姐姐，每次见面的、哎大姐，有一次她把闺女带来了、然后就看这位大姐跟闺女说、快叫姐姐 啊，好， 所以我们仨现在是平辈儿。 哎，对，这个其实这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因为尤其是估计各位这一段时间过年回家也没少碰到这种情况。 对， 因为回家以后可能你会见到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各种分不清楚的情况也有。所以各位，如果您在称呼上啊、有遇到过什么样有意思的经历，您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 当然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单位里啊，你这个叫领导的这个是吧称呼，哎呀，有的时候也经常会闹很多的 乌龙笑话。 哎，乌龙笑话，对吧？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互动交流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长安街更换新公交站牌， 还有今年北京市将继续推出一套控烟组合拳， 开学第一课主打冰雪特色， 还有吃3个元宵可以捡半碗米饭来吃啊。 另外最重要的一个头条就是今年的元宵节告诉大家15月亮15元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方面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就有乘客反映说，长安街从国贸桥往东和公主坟往西的这个延长线上啊，有一些三角形立柱的公交站牌已经使用多年了，站名呢没有办法看清，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的更换掉破损严重模糊不清的站牌。目前原有的破损的三角形公交站牌已经全部拆除，树立起了崭新的叫双柱式站牌，上面悬挂着几块绿底铁质线路牌，线路站名清晰。那根据公交集团有关部门介绍说，这次一共换了28处90根柱子，450块站牌啊。反应还是很迅速的嘛。 我觉得有了新站牌，大家就一定保护好，千万别在上面瞎贴了。 对对对对 对 对对，你有时候经常会看到啊，公主好什么男科医院，这还底下是吧？你这就特别让人烦心啊。 没错。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有点堵心的这个摇号。今年的首汽小客车指标的摇号将就是昨天上午已经进行完了。北京市小客车的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了，受今年摇号的新政影响，2018年首汽摇号普通个人指标中签的难度破纪录啊。大约是1907个人抢一个指标。 哎， 新能源指标方面，全年个人新能源指标将在第一期全部用完，将有150000人继续轮。 哎呀，新能源也要不上了。然后再来看一下啊，北京市实施控烟条例以来呢，成人吸烟者已经减少了20万啊。今年北京市将会继续推出一套控烟的组合拳。很多吸烟者有一个误区，认为说这个吸烟只是一个行为方式，通过意志力干戒就行。实际上吸烟啊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国内外很多研究数据显示干戒的成功率不足5%，就是您戒烟干戒啊。 对。 而通过规范化的戒烟门诊啊，成功率能够达到50%甚至80%。北京市现在有10家规范化戒烟门诊，其中包括，跟各位说您听好了，朝阳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安贞医院、301医院、协和医院、民航总医院等10家医院。今年北京市将进一步加强规划戒烟门诊的建设啊。 干戒就是什么替代品也没有， 就是反正就凭着自己的意志力就生戒啊。 哎，改天我们可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戒烟的经历啊？ 我连戒蛋糕都戒不下来， 别、哎、 说这个戒烟了，有点难啊。但是那个到这个正规的医院， 嗯， 咱们寻求正规的帮助，肯定能够戒的力度大。 哎，而且我觉得应该会让你戒起来没那么痛苦。 对， 啊。 对舒服点。 嗯， 咱们了解一下求职方面啊。 嗯， 春节过后是传统的求职就业旺季，大批的求职者涌向各大城市，开启了职场新征程。根据有关的相关数据反映，相比春节的前一周，春节这后一周，北京、深圳、上海三座一线城市依然占据着新增简历量前十名城市的前三位。随着消费升级时代的来临，第三产业用工需求的增多，寻求在服务行业工作的求职者也越来越多了。这个数据显示，春节后一周内新增简历前十名的行业中，物流仓储、销售、超市百货零售、司机、交通服务、餐饮、家政保洁、保安等服务行业新增的简历增幅分别达到80%以上，很多个行业岗位的求职热度翻番。同时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将学习作为一种终身的习惯，教育培训市场的热度也持续攀升。春节后一周内，教育培训行业新增简历的同比增长是46%。另外，这个白领指这个白领，大家特别熟悉的、 嗯， 增长一直是非常迅速的嘛。 嗯， 数据显示，春节后一周，销售、人事、行政、后勤等白领职位，在这个新增简历量排名前十位，增幅为107%、75%。这说明白领工作受到求职者的青睐，体面又舒适的办公室工作仍然吸引着大批的求职者。 哎，那接下来这个说的刚才说的是求职啊，咱们来说说上学吧啊、 嗯。 今年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分别新增39个和36个专业，同时呢，中职校撤销3所学校的7个专业。市教委近日发布具体名单，那这次增减，无论中职校还是高职校的新增专业，多数与新科技挂钩，像云计算技术应用、虚拟现实、无人机操控与维修技术、新能源汽车运用和维修等都是上榜了。还有一些新专业啊，瞅准了正在高速发展当中的行业，比如说护理啊、学前教育啊、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啊等等的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说完一段新闻，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 嗯， 咱们今天一起说的是这个称呼，跟称呼有关的那些有意思的记忆。反正我觉得啊，碰到姑娘先叫妹妹肯定没错。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说一说跟称呼有关的那些记忆。我先来读一条啊。 好嘞，你挑哪个？ 蝴蝶兰说了，那天我带儿子去参加篮球比赛， 嗯， 有一些广告商就在那发广告哈、就发小广告啊。当时呢，也就是有一个比我小3-5岁的男生吧，然后走到我面前说：“阿姨，您给孩子看看我们这个辅导班吧。” 他可能也会被打、 我当时就弱弱的回了一句。软中带硬的回了一句：“ 谁是你阿姨？” 谁谁谁你听到了吗？这就是一个女士听到有人叫她阿姨的，是这个真实反应啊！ 谁是你阿姨？ 最大的感触就是，推销一定要会说话，否则你还没开始就已经被拒绝了，你知道吗？拒绝都是轻的，你没被打就不错。 啊。 我觉得销售应该是特别关注这一点才对、 啊。对呀、啊，这哥们儿一看你就。却真的是不会说他，但是我估计啊，他是怎么着啊？他是都在那个就是给孩子去发传单的地方，他可能下意识的觉得哦，这些人都是这个啊，比我大的，我可能没结婚啊，怎么怎么着，我得叫人阿姨。哎，这孩子真是。 现在这个嘴甜是第一要素。 你可能需要去上个培训班啊什么的，对吧？这职业教育一下。来来来，看看 你还有这个乖乖小熊、嗯、特别逗，他说我在公司、嗯、他们叫我姥姥 哦， 我对象啊，我同事啊，什么什么对他的称呼，什么叔叔啊，我的以前的同桌啊、哦、什么也叫过姥爷啊，所以我们的关系啊、哦我只能说简直了， 就是合着说他同事在公司同事叫他姥姥，但是呢他同事又叫他对象是叔叔， 对 啊，而他的同桌被人称为是姥爷，哎呀妈呀， 所以他自己都说嘛，我们的关系哈哈哈简直了、 你们同桌姓王是吧来看看啊，还有这个 Brin Z 说了，03年我20岁啊、嗯、我20岁放假了，和同学在网吧打 CS 啊，人知道这个游戏吧， 嗯， CS 知道吧， 这是那个打架的端着枪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端着枪打着打架啊说有一个小学生要和我们一起玩啊，他就先问我同学，哥哥我们是一伙的吗，我同学就说啊哈哈是一伙的，然后那个小孩又很天真的看着我说，叔叔嗯那是一伙的吗然后我你知道如果是我就碰到你去对面你看我崩不死你知道哎，是这样，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我不知道苗山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不管男孩啊，尤其不管男孩女孩吧，其实越是上高中的时候，尤其是男孩，他越显老。你发现一个个留着那胡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胡子拉碴，然后那个感觉满脸沧桑，对吧？你等他看他上了大学， 突然变身了是吧？ 哎，等他在大学毕业，你会发现越来越嫩，越来越嫩。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 所以说，男孩就是相对自己啊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应该是20岁之前是吧？ 嗯， 十七八的时候。 对。 结果呢，只要到20岁开始蜕变了。 哎，其实而且可能还有一个跟那段时间的经历有关系。 学习太忙了， 学习太忙就也顾不上是吧？啊， 对， 来看看你那儿有什么有意思的啊？ 这个糊涂的旁观者的说了，哎，今儿苗山你买油饼了吗？你知道这是什么梗吗？ 这是什么梗？ 就是我吃了三天油饼，王一就觉得我吃的太多，嫌弃我， 啊、 早上起来就、啊、好，你吃着我走了。 哎呀，好， 对，对我今天也吃了啊。 哎、你跟他说，你就跟王一说，叔叔你不要急嘛。 然后这个糊涂的旁观者就说，有一次我和我媳妇儿一块坐电梯、 嗯， 刚走了两层，又上来了一个大约三四岁的小朋友，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媳妇儿，就对我喊了一声、嗯、爷爷，但是对着我媳妇儿喊了一声阿姨。 哎呦，我天哪！ 我立马崩溃了。不过这个孩子好像让我比我媳妇儿大一辈儿，这事儿还是挺让我高兴的。 不是不是，你哎，你这心态挺好，你这心态挺好啊。最起码你是看到了这个叫什么，他这么称呼你，你是比你媳妇儿大一辈。另外一个，我觉得你这个确实应该高兴。对不对啊？你想哈，我是爷爷辈的，我娶了一个阿姨辈的媳妇儿。哎， 其实这个经验，我前两天一个好朋友才跟我说过类似的事儿。我一个好朋友说，她老公其实还挺年轻的， 嗯、 但是可能是 IT 男嘛， 嗯、 每天不太愿意收拾自己，然后呢比较邋遢。 哎、 早上起来之后坐着电梯上班，就有一天被一个真正的爷爷哦抱着小孙子、说：“看，快叫人家爷爷。”然后。我这好朋友的老公不说跟我就说、哎呦真是崩溃了，我这么老吗？ 嗯， 后来我们分析啊，就是很多小朋友叫错的原因是因为他分析这个爷爷的标配是什么呢？胡子。 胡子。 对吧？ 啊。 所以很多年轻人如果就觉得为了潮留了一些胡子这种、 哎、 可能孩子们就觉得哎有胡子那一定是爷爷吧。 哎呦，那真的不能让他看到王一的腿。爷爷你的胡子怎么都长到腿上了好吧，不能黑王一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一下，咱们说一说跟称呼有关的那些有趣的经历。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话题啊。昨天北京市中小学在今天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当中迎来了新学期，伴随着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呢，冬奥会正式进入到了北京时间，不少学校的开学第一课也是主打冰雪特色。此外呢，安全教育也是开学第一课不可或缺的内容，有的学校还将传统文化作为主打。 哇，从此这个冰雪运动成为我们这个上学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一项了哈。 嗯嗯嗯。 北京市呢首批冰雪运动特色学校之一的前文小学在开学典礼上就启动了新的冰雪课程。据这个负责人就介绍，本学期高年级孩子们的部分体育课将在雪场上进行，届时学生们将会有机会分批次到冰雪场上嗨个够。 嗯。另外呢，前几天河北廊坊市永清县发生了 4.3 级地震，北京地区呢也有震感，以此为契机，不少学校呢也是将开学第一课聚焦到了安全教育方面啊。 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办啊？昨天上午，这个芬斯汀小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带二年级的这个教室里，安全课程中心的老师们就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关于地震灾害的科普，要赶紧躲厕所，因为厕所有水。这个躲厨房，因为在厨房里可以做饭吃，这样就饿不着了。 这刚才这些观点都是孩子们啊在那地方、 啊、孩子们 自己的一些认知啊。 在老师的讲解之下，孩子们逐渐的意识到厕所里有这个躲震可行性高，除了有水而且管道多，抗震性能好。 哦，还跟这真的可以躲厕所啊。 还猜对了。 嗯。 而且地震的时候在厨房做饭的做法呢则不可取。 啊、 正确的做法呢是要在第一时间切断这个电源燃气。 哎、 据了解，这个芬斯汀小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带在三个校区结合学生的这个年龄特点，分别还设计了安全学习内容。比如说一年级又邀请安定门派出所的民警王金坤带领学生们进行这个安全疏散的演习。二年级的学生呢就是火灾来了我不怕，地震逃生训练营。然后呢这些很多不同的安全内容为主题的活动，了解火灾地震这种灾难发生时候的应对办法。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即将到来的元宵佳节吧。 好吃的。 对，元宵佳节里边就是很多人都会吃元宵了，但是302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蒙英就提醒说啊，这个元宵虽好，但是不能多吃，要科学食用啊。 为什么呢？这个元宵属于高热量高糖分的食品，还含有这个油脂，所以吃汤圆和元宵的日子呢一定要相应的减少米饭馒头这种主食的数量，如果吃的太多容易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容易出现腹胀烧心等不适感，同时呢避免这个油炸吃，油炸会使元宵的热量更高 啊。我最喜欢的就是油炸元宵。 什么油炸的不好吃？ 不是，就是因为元宵，就是它油炸以后有一种特别的，哎呀， 哎，口感的层次。 哎，对对对对对，叫外酥里嫩啊，入口即化。 哎呀，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专家也说了啊，在吃元宵时，我可以搭配一些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像芹菜呀、山楂呀、大麦芽汁啊，还有陈皮、生萝卜等等。生萝卜当中呢，还有粗纤维，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啊，也能降低油脂的吸收。生萝卜这么好。 另外，这个老人和儿童应该在监护人情况陪同下食用元宵。老年人呢，一般每餐不要超过一两。一两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四五粒儿。儿童呢，使用这个元宵要尽量的选取小粒儿的，不要一口就吞了，以免烫伤食道或者噎住。胃肠道或者消化系统的疾病人群呢，要适当的少吃。糯米中呢，含有较多的一些支链淀粉，粘性比较大，比较难消化，会造成这个胃蠕动增强。因此，有消化道系统疾病的患者就得慎重食用了。 哎，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大家发现了这个元宵有质量问题的话，您可以拨打12331来进行投诉举报啊，12331。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吧。一般都会有一个说法叫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对， 对吧？但是今年元宵节是十五的月亮，它就十五圆。 怎么回事呢？今年的元宵月依然就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月相变化一周是一个朔望月，农历的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当中呢，月亮最圆的那天我们称叫望日，也叫望月。月亮从一个满月走到下一个满月需要29天半左右的时间。望就叫什么你知道，哎呦挺难的哈。通常就是农历的每月14、15、16和17，或者啊17，这时候地球正好位于太阳与月亮之间，从地球上看太阳西下的时候，月亮正好是从东方升起的。 火。 所以今年提醒大家，月亮最圆的这时刻是3月2号上午8:51。 嘿，大清早上起 看不见。 哎，所以咱们是这样啊，到时候啊，咱3月2号早上的时候一起起来看月亮啊，8:51我们节目正好刚结束。差不多快结束了啊，咱们听着节目看看月亮，那时候是最圆的月亮啊。大家这个也不用担心说大清早起来8:51这个能看到吗，都天已经亮了啊。这个 我觉得 跟大家说啊， 看见一个影， 能估计那个时候能看见点影，但是晚上是看月亮是不受影响的。月亮看上去依然是圆的，如镜似盘，珠圆玉润，皎洁明亮，分外迷人，就像那小镇姑娘。 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知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 好，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跟称呼有关的这个有趣的事儿啊。 好有意思啊。我刚才看到这个 ZZH1970 他就说了，他说这个大帅苗山早上好，我称呼的变化给您介绍一下哈。从小周到了周，然后到了老周，然后我母亲的官称从大姨儿到谁是谁的妈。但是我父亲的官称就只有一个周哥。 哎， 这是不是说明咱爸这个哈， 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比人家都觉得他可能比较成熟稳重，哎，都以哥为相称呼啊。来看看可爱老梁多说了，今日这话题我太有感触了。曾经我在公交车上给一位年轻的抱小孩的妈妈让座，她坐下之后说谢谢奶奶。尽管我已经50多岁了，但我还是不爽啊。其实你可以只要说谢谢您就可以了。 你说咱明明是干了件好事儿，怎么结果没有收获欢乐呢？ 对，他说我认为啊，他的这个老梁给我们提意见了啊，说我认为社交公共场合，如果你拿不准称呼的时候，你只要说您和您好就代替可以了，不要非得加上称呼。这个多么中肯的建议啊。 对，这个之宛若就说了，哎，最尴尬的称呼就是带宝贝女儿1岁到这个妇幼保健打疫苗，有人就看见我先生了，就说，哎，您是孩子的爷爷或姥爷吗？弄得他是哭笑不得。不过我很开心，因为我年轻啊，这说明。 哎，你看啊，其实我觉得男同胞们，你们一定要听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是男的，咱们的岁数无所谓，是吧？啊，无所谓，咱们这叫老了就叫老了，关键是千万别把身边的那个姑娘叫老了就行啊。那个真的是你的日子会不好过。 咱这胡子拉碴都是为了突出咱身边这位美女啊。 哎，你别看嘟嘟说了啊，说前几年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机场接一个从外地回京的同学 啊， 在一行人当中呢，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男生，满脸是胡子拉碴，皮肤也不好啊，看起来年纪不小了。在路上的时候，他突然就找我搭话，哎，大哥，您多大呀？我心想，就你这一脸沧桑，还好意思叫我大哥？然后我当时就没好气的跟他说，我93年，你呢？啊，然后他就一脸惊讶，啊，我以为你八几的，你这么年轻啊？哦，我呀，我98的。

新，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1328.34美元后震荡上行，最高至1340.92美元，晚间美元指数反弹，金价回落，最终收于1332.97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国际现货黄金1332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女神节，菜百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她，温润珍珠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她，时尚黄金饰品轻奢 18K 金饰送给美丽百变的她，经典永恒铂金饰品呢送给坚守爱情的她，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菜百公众号。好，接下来请您收听我们出发吧。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当然这个也有朋友在不停的给我们报着最新的路况啊，像大黄蜂说了，辅食路上不止杨庄那一段堵，现在晋元桥也是严重拥堵啊。 我相信这一周的交通压力肯定比上一周要大很多，大家得做好准备。 关键是这个上班的点啊，你要是碰到前面真的是发生一车祸啊，就是这个交通事故，你这个心里你这个窝火，有的时候就在心里啊，是就觉得哎呦他们发生了这个碰撞，肯定很糟心。但是你有没有想，有的时候我也在车里，我就在想，你怎么能不，你就不会开得慢一点吗？ 我觉得大家早上起来都着急上班，所以咱们最好的做法就是自己管好自己的事儿，自己开车。 对对，欲速 则 不达啊。 对对对。 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说的互动话题，咱们今天早上说说跟称呼有关的那些趣事儿。 嗯 啊，跟称呼有关的趣事儿。刚才广告之前我没说完，前两天我碰到那个许君聪，就演小品的那个许君聪，我跟他聊天，哎呦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叫了他半天聪哥 啊， 后来一打听啊，他比我小。哎，这个人有的时候这个长相， 只要让自己显得年轻，我叫声姐或叫声哥什么的对我来说没什么，你觉得呢？ 哎哦，这可能是女孩的想法，但是男孩就可能觉得，哎呦，我叫了人半天哥，结果我比人家 吃亏了， 比人家大啊，我有点吃亏。嗯，来看看你那儿有什么样子大家的互动。 我觉得你正好是说了一个这个事儿，我觉得这问题问你最好。 嗯， 波波先生说，提问。那年我30岁，我家来了一位亲戚啊，是我姥姥的大姐的外孙，年纪40岁。 嗯， 请问我应该叫什么？ 什么东西都是。 再来一遍啊！问题是那一年我30岁， 嗯， 我们家来了一位亲戚，就是我姥姥的大姐， 嗯， 她的外孙， 嗯嗯， 这个人是一个男的，40岁，我应该叫什么？ 你姥姥的大姐的外孙是吧？ 对， 嗯。反正你 看我是这么分析的 啊， 姥姥的大姐就是姨姥姥， 姨姥姥，对 对 对， 姨姥姥的外孙其实就跟我是平辈儿嘛，因为我也是孙子辈儿，所以他40我30，这就是哥呀，表哥嘛。 行行行行，反正您别叫人家那个孙那个什么。哎，好，再来看看啊，还有朋友说了，说今天早上这话题啊，简直太应景了啊，他说了一什么事？哎，我刚才。 搜一下就上后边去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因为刷的比较快。还有拓拓，我们看到您了啊，您别再刷屏了，要不然我们就看不到其他朋友们的微信了啊。 哎，你先啊，对， 这儿有一个牵制特别逗 啊，你说， 他说本人是90后啊， 嗯嗯， 前两年骑车去西藏， 嗯， 路上呢比较的不修边幅， 哎， 再加上那天下雨，穿了件雨衣， 嗯， 吃中午饭的时候呢，就来了一个旅行团啊， 啊 大巴上下来一位大爷， 啊、 上来就问我、 哦、 哪里骑来的呀， 啊， 骑来多久啊什么的， 啊， 最后说、 啊、 您太棒了，身体真好，您今年有60。 哎呦，这一看这属于哈，这估计这大爷已经把你当成偶像了，你知道吗？你可以跟他说，你说我80了，那大爷肯定问您，那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抽烟喝酒， 你两个 别别别，这个不能啊，这开玩笑，就是估计真的大爷可能在心里暗暗的佩服您，说哎呦，这人身体真好啊，向你学习。我找到了，雨仙宝贝儿说了啊，阿贝儿早上好，这个今天话题太好了啊，说有一次呢，我和我朋友出去玩，在街上呢就碰到了一个老熟人，然后他就说哟师傅您儿子这么大了呀。 哎，该说什么呢， 对，估计你那朋友这想死的心都有。哎，看看还有 这个发爷就是说， 嗯， 我老公吧比我要面嫩， 嗯， 出去逛街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问是您弟弟吗，我都无语了。 哎，这个 你看， 哎， 这说明问题。 哎， 姑娘就是什么呢，我哪怕认错了我管人叫哥没问题， 嗯嗯， 你要是认为我大别人是弟弟我就不爽了。 哎呀好，嗯，来看看啊，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啊，哎，魔草儿说了啊，我有两个表弟，一个4年级，一个6年级，我倒是挺习惯的，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分别是我的舅舅和姨，从小因为跟姨和舅舅的年龄差距小，所以玩得很好，但是我的姑娘就有点凌乱了，说实话，你说到说完了，说到这儿我都有点凌乱了啊。 刚才给我们提供这个路况的大黄蜂， 哎， 他又说了 啊， 他说我妈管我爸叫老王， 嗯， 管我叫小王，我媳妇儿管我叫老王， 嗯， 管我闺女叫小王，我们一家子吃饭， 哎呦我天哪， 一家吃饭的时候我爸和我们俩特别的迷茫。 哎，这个是啊，这个确实有问题啊， 而且家 你妈妈也 是 老王，你也成了老王，家里还都，嗯，每家都有个小王，哎呦这。 这家家都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家家我都跟爸一个姓儿啊。 哦，你跟你爸一个姓儿。 天， 好神奇啊。来看看啊，这个贵四说了啊，我是不折不扣的80后， 嗯， 但是我的长相比较年轻，我们部门的新入职的小弟弟进门以后就叫我姐，我随着就问了一句，您哪年的呀，小弟弟说他是94年的。哦，我说我也是94年的，你别叫我姐了。结果那个小弟弟啊就被我骗了，过了好几个月他才知道真相。你看我的长相是不是很有欺骗性？是不是？是不是？ 而且，啊，人家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哎呦！ 但是出门现在还是有小朋友经常管我叫姐姐呢。 哦，也经常有成年人叫我小姑娘。 哇，这是一个炫耀帖。 妖怪。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其他的朋友啊，跟我们在互动着。 我觉得是这个，其实现在啊，有了这个某宝之后， 嗯， 有一个特别好的称呼就是亲， 啊， 是吧， 啊？ 这个称呼真的不会叫错， 嗯， 而且是男女通吃， 啊， 老少通吃。 对，但是女孩老叫我亲，这不是吧？我老当真。 比如说吧，我有时候在这个饭馆吃饭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 你就叫人亲， 叫服务员，你说服务员。哎，好像听着，哎，不太好。你说叫亲爱的， 啊， 不是很熟。 哎呀，这有点太随便啊。 你说叫小姐，听着也挺怪的。 哎， 你到底叫什么呢？ 哎， 爱亲，能不能给我一个勺？ 哦， 你看人家舒服。 那要是男服务员呢？ 嗨亲。 小伙就过来了，什么时候？ 我觉得我突然就小月月上身 了。哎，好家伙，来看看啊，再看一位啊。另外呢，大家可能发过来微信的时候，微信公众号会提示什么这个故障啊，您甭管，这个我们都能看到啊，您就发就行，我们能看到。 这个琪琪特别的贴心， 嗯， 他发来一个提示， 嗯， 说东三环国贸桥北向西拐弯方面，这个路面上有点湿滑，大家那个注意车速啊。 哎，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说一说那些跟称呼有关的有趣记忆。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体育方面我们先来说一说冬奥吧。 好的、这个步入2022年北京冬奥周期，中国冰雪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嗯， 这个平昌冬奥会前两天这落幕了，世界跨入2022年的北京冬奥周期了。盘点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平昌冬奥会上的表现与收获，展望四年后的冬奥会、要想有出色的表现，咱们中国冰雪健儿就得撸起袖子加油干。 嗯， 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中国队是以3金4银2铜9枚奖牌名列奖牌榜的第12名。这次在平昌，中国是以1金6银2铜名列奖牌榜第16名。 嗯， 铜枚9枚奖牌，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冰雪军团四年来的表现非常的稳定，但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的奖牌项目依然集中在什么短道速滑呀、自由式空中技巧、花样滑冰、单板滑雪、U 型池和速度滑冰等几个单项上。 嗯，其实平昌啊，就好像一面镜子啊，从中既能映照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闪光点，同时呢也能看清我们需要提高的方面还有很多。目前已经进入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间，对于中国冰雪军团来说一口气都松不得，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要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喊起号子全力加油干了。 反正这个冰雪运动吧、最近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热潮，大家一个从生活当中吧哈、咱们投身进去感受一下 对吧。 而且确实是，我觉得冰雪运动啊，它跟夏季的运动会不一样的地方，就我觉得冰雪运动特别帅， 而且 你会发现吗？ 而且喜欢冰雪运动的帅哥特别多。 哎，你没发现其实生长在比较极寒地带的这个人群、 长得美， 就是他好像就是骨骼比较立体，你发现没？尤其五官比较立体。 对，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从现在开始我投身冰雪运动， 好， 是不是我也可以变得高挑、变得美？ 你现在有点晚了，我觉得。阿姨。来来来，看一下啊，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第19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十局在上海举行。那中国副将党义飞直白击败了日本队主将景山裕太，达成了个人的4连胜。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威尔士就是斯诺克公开赛啊，2018年斯诺克威尔士公开赛拉开帷幕。那刚刚结束了大奖赛征程的中国龙丁俊晖在首轮比赛当中4-0横扫对手晋级下一轮。像方雄曼、陈子凡、严炳涛三人呢也都成功的闯过了首轮关。另外特鲁姆普、罗伯逊和塞尔比等名将也都纷纷的顺利晋级第二轮。 我觉得喜欢这个台球的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哈。 对对 对 月底的时候还会在加蒂夫进行下一场比赛。 哎， 哎呀，简直了。再咱们再看看体育方面的另一条消息吧。 好， 比如说这个国安队最近就结束了在上海的最后阶段训练，返回北京。 嗯， 这也标志着球队呢为新赛季进行的冬训已经全部结束了。据了解，球队在海口、欧洲以及上海三个阶段的冬训一共持续了8周的时间，也安排了将近10场的热身赛和教学比赛。 嗯， 主帅施密特表示满意全队冬训的整体效果，大家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了解很多方面的提高在哪儿。目前全队除了在德国养伤的队长杨志以外，都能以一个健康的身体状况迎接即将开始的新赛季比赛。至于具体的阵容人选，则会在比赛前才能最终确定。 哎，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晚上进行的这个超级杯的比赛当中，恒大是以4-1战胜申花，夺得3连冠。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咱们的互动话题，跟称呼有关的那些有趣的事儿。来听一听啊，这个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 我觉得这个郭银奇他就说了，一个好朋友比我小1岁， 哎， 女儿那年呢是11岁， 嗯， 关键开心的是什么啊？你看他用这词儿，关键特开心的事儿、 啊、 是我和另一个小姐妹一起见到小妞的时候，小妞先喊那个女孩阿姨，到我这儿的时候直接就姐姐， 哎呦， 她妈妈哭笑不得的纠正了2次， 哎呀， 那个小妞啊，振振有词的就喊我姐姐，而且是一直喊，被喊阿姨的我呢， 就是被喊阿姨的比我小五岁 哦， 给妈妈就是比他妈妈还小小一岁。我还真是很少有人被喊阿姨的，因为人家长得就是年轻。 我看看头像，这头像是你吗？ 我觉得这霸气啊，尤其戴着这墨镜。 妹妹，这样不合适啊，这么年轻。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宋大奶糖说了，哎呦二位早，大帅我想死你了啊，这你干嘛去了，这是是吧，说记得有一次啊，我和我老婆出门偶遇他的同学带着他们家孩子，他两个同学指着我老婆说，他的那个同学指着我老婆说叫姐，然后呢孩子姐指着我说叫叔叔。 怎么全都是这样的组合， 当时就尴尬了，问题是我老婆还觉得我占了他便宜啊，这得了便宜还卖乖啊。来看看你那儿、 这个黑色玫瑰就说了，我在某公司销售科上班的时候啊，这个来办业务的人都管我叫大姐，那年我才二十出头、最尴尬的是比我大十几二十岁的人都管我叫大姐，哎，这个而当他们向我问年龄的时候，我都会说、我四十多了、 好，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说我二十一二，他们还夸我年轻，我心里真是默默的无语啊。 哎，这个你看啊，他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称呼啊，有几种情况它决定了一个人对你的那种称呼，一个是自己的长相的问题，另外一个可能是就是在这个单位的位置和地位的问题。 对，而且有的人天生长得让人就觉得哎呦踏实，是不是，我信你，所以我就觉得你一定是长辈在我心里，所以就会喊大一些。 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就是王一和高磊谁年龄大？ 我可以说其实我觉得他们俩是同龄人吗？ 哎，不是，他俩到底谁大，王一和高磊 真的要说实话吗？ 说实话 是高磊大吗？ 那王一会很伤心的。 我高磊是经常就可以让人感觉幸福和踏实吗、 对对，高磊还真是，他就是属于比较长得比较嫩的那种啊。 对，而且真的高磊这么多年变化真的不大，从我实习时候认识他他就长这样， 然后就长这样。 对， 心态好啊。实习的时候就你实习的时候他就长了一张退休的脸， 而且你知道吗，你看他现在很乖乖的样子、他刚来电台的时候是留着长发呢， 一头飘逸的长发， 对，是很朋克的，很摇滚范儿的。 哇、我准备让他给留回去啊。 对， 来看一下黑色玫瑰说了，我在某公司销售科上班啊、那个你刚刚读过了、 对对对， 好， 这长得这个就顺坡下驴这位姐姐嘛 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精选送福来。 女神节，菜百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她，温润珍珠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她，时尚黄金饰品轻奢 18K 金饰品送给百变靓丽的她，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她。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哎呀，这又是来的这突突就是突突蛐蛐叫的电乐了啊！ 那配着音乐，咱们就聊聊这个文化方面的消息。 对， 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将于3月2号，也就是本周五登陆全国的影院。《厉害了我的国》以纪录片的形式，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下，把我们这中国这五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全方位一一呈现。影片中拥有大量的壮观。恢宏的大规模航拍镜头，多角度展现了我国的大国风采。 好，再来关注一下，作为2018年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的首场演出，3月5号、6号，民族歌剧《英雄》将在新清华学堂开演。该剧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和丈夫的故事。在剧中呢，青年歌唱家王丽达将会出演女主。 今年呢春节档的票房大战，硝烟还是没有散尽。三月份又有一大批的进口大片来争夺市场了。很多部重量级的进口电影将会带来一轮和2月份不同的观影体验。其中《三块广告牌》和《水形物语》都是2018年第90届奥斯卡的大热门影片。 三块广告牌已经于上周末率先在南京进行了点映，接下来呢将会有这个漫威新英雄电影黑豹上映。此外呢，有吴彦祖加盟的古墓丽影也受到了期待，还有时隔五年回归的环太平洋二也有很多位中国演员参演，瞄准了中国市场的意图看来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视剧《老男孩》宣布定档3月4号在湖南卫视和爱奇艺首播。 我们再了解音乐方面的消息吧。 嗯， 品冠新专辑《言外之意》日前就已经上线了啊。 嗯， 继《言外之意》《不会哭的人》陆续推出 MV 之后，月底的时候，品冠生日当天还发布了新歌《借心伤》的 MV。 嗯，《 借心伤》MV 再度由金曲奖的导演陈映之打造，延续前两支 MV 的风格，在日本漫天雪景中营造出歌中那份说不出的淡淡的忧伤啊， 让我想到了情书。 哦，还真是那个范儿哈， 是吧？啊，有点那种感觉。 嗯，对， 好，再来关注一下，2017年10月12号，29岁的青年作家、导演胡波被发现自己身亡，留下了一部电影处女作，叫做《大象席地而坐》。那近日，这部电影在第68届柏林电影节上大放光彩，获得了影评人费比西奖。胡波母亲代替儿子来到了颁奖现场，感谢国际影评人协会的肯定。这个时刻，他说：“我们确信胡波的电影已经真正留下来了。”谢谢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还是依然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着热烈的互动啊，我们马上来分享一下，看看他们都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叫称谓的趣事。 好，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看看大家都分享了什么样子的有趣的事儿啊！我刚才看到有一位也是很逗的。你先找， 我再来，我先找一个，这个叫默默这位朋友就说， 嗯， 过年呢遇到我的小外甥， 哎， 陪他玩的时候，他突然就说：“舅妈，我不想叫你舅妈了。” 哦， 我当时说我一愣，然后他接着说：“你9岁。” 哎呦， 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他认为舅妈你就是9岁。 哦， 这个小外甥他可是10岁的男孩啊。 哦， 我在猜想他绝对是因为觉得我能像孩子一样陪他一起玩。 嗯， 哦，备注一下啊，我可今年30了。 哎， 所以我想说，在孩子里眼，这个孩子的眼里，这世界是多么的美好。 哎呦，好，真是啊，这个宝宝 太会聊天了。 对，真是会聊天，这孩子这将来长大了不得了的啊。好，再来看一下，我刚才找到了一位叫硕的朋友发过来了一位，他说我突然想起个事儿，就是我有一个姐姐啊，平时就大大咧咧的啊， 嗯， 这一怀孕了这就更脑子不清楚了啊。怀孕的时候呢，她对我说改名姐，给你生个弟弟。 嗨， 然后这时候她老公就在旁边默默地说了一句：“你生的是个啥？”哎哎，谁能给分清楚？你比如说，她跟她弟弟说啊，改名姐，给你生个弟弟，这。好，这能分清？ 我也不知道，这个， 分不清啊！ 我也不知道即将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弟弟跟我的关系，我也不知道我从此的 地位在哪里。 现在这个松这位朋友就说了， 嗯， 你们不知道吧？现在流行叫小姐姐 哦， 比这个叫姐又近了一步，因为小姐姐显得更年轻又俏皮。 是，好像叫小姐姐有这个。有这个称呼啊，来看一下，岁月静好说了，我出去点餐的时候，称呼女的为美女，男的为帅哥，啊，还说你笑起来好听，像朱红啊。 前半句和后半句，嗯，我想的不一样。 对， 这个发爷就说了， 嗯， 老大出生的时候住院，我老公就来探望， 嗯， 我在角落里偷哭。 哎， 这个边上同样探望孩子的家长问这孩子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来看病的。 哦， 我婆婆赶紧就说：“不是，我是来这个看看闺女什么的。” 不是，她是来看她闺女的。 哦，就是她是来看闺女的、啊、然后婆婆又赶紧解释说哟她27了，你说这个老公多面嫩 哦，就合着这小伙子去医院看病，然后看自己孩子，然后呢因为孩子老大生病嘛，然后呢所以他自己在那难过哭了，旁边还有一个人过来安慰他，这孩子来看病的 哦，对，没想的是孩子爹， 哎好家伙，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可爱多老梁就说了、嗯、今天这个话题太有感触了， 哎 曾经 刚才读过、嗯、 这你什么时候抢了、 啊、我这抢过了， 这不是奶奶的事儿吗、 啊、对，读过读过啊，来看一下，秋高气爽说了，我21岁的时候啊，妈妈同事的， 你今天老给自己出难题。 女儿叫我阿姨，小啊，我这等会儿重来啊。 你重来。 我21岁的时候，妈妈同事让她的孙女儿5岁叫我阿姨，小姑娘就不叫，然后跟她奶奶说她不是阿姨，她是姐姐。30岁的时候，刚怀孕10几天，和妈妈去公园散步，有一个老大爷问妈妈说：“哎呦，这是您孙女儿吧？”妈妈回答说：“这是我女儿，30了。”老人家非常惊奇，以后再见面逢人就讲：“你猜她多少岁了？”一有说15的，有说16的。老大爷说：“30了。”呵，您这长相真的是不去女儿国待着，您都去的话啊。来看看啊， 真让人羡慕。 对，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 苏童说：“男的年龄差不多都叫哥们儿、嗯，女的这看着小的都叫妹子、嗯，大的叫美女。你看这不就结了吗？” 好，大家看看啊，还有一些朋友啊， 小薇就说了、嗯、主持人你好，我闺女经常管我叫姐姐妈， 嗯啊，姐姐妈， 嘿，就是传说中就是、哦、母女俩出门跟姐儿俩似的 哦。关键您闺女多大呀，来看看啊，这个马上要进广告了，我们广告之后聊。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接心宽，为你广播往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气象台的专业气象工程师全工，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全工。 哎，你好主持人。 嗯，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 嗯，今天呢主要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雾气笼罩的这么一个状况。现在啊全市的能见度呢普遍都在1到2公里。像大兴啊、通州还有平谷啊，能见度啊只有8-9百米。另外呢，除了北京以外呢，河北的沧州、天津的蓟县也是大雾弥漫，其他地方还不错，都在1公里以上。主要是由于啊早晨这段时间呢路面有些湿滑，所以开车出行的朋友呢还要小心慢行。那么这种能见度的要彻底的好转啊，需要等到明天夜间了。现在来看呢，就是明天晚上10点钟以后啊，会有冷空气到来，到时候北风刮起啊，能见度就变得清晰了。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呢，明后两天啊，在内蒙古的东部到黑龙江、吉林还有辽宁的北部啊，可能会遭遇今冬啊以来规模最大、强度最强的降雪了。3月3号到4号，这个上述地区还将出现一次降雪过程，所以要注意在这几天呢，长春、哈尔滨等机场可能出现航班的延误，大家要注意了解啊航班的信息。另外呢，3月的这个1号到5号，这个南方阴雨天气啊将持续不断，而且呢随着气温的上升啊，这个雷电活动呢也明显的增多了。在降雨的间歇这个时段呢，像四川东部、江淮还有江南等地呢还有大雾，所以公众呢除了要注意防雨防雷以外呢，同时要防范大雾天气啊对交通的不利影响。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西二环北段及北二环全线的外环方向持续车行缓慢，影响到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德胜门外大街的北向南方向车多排队，请大家注意保持车距。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的，各位，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早上咱们在一起聊的话题说的是跟称谓有关的那些有趣的回忆啊。 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交流一下，说说您的故事。 对，有一位叫梁晨说了，说我呢今年冬天啊，我戴着口罩围着围脖，戴着帽子，就露出两只眼睛。然后呢，我就去逛商场，结果商场的服务员一见我就叫美女，我们今天有打折活动，还关键是不止一个人这么说。接下来我就叫美女，我们今天有活动。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你看看人家售货员多有眼光，只看眼睛就看出我是美女。你知道我跟你说，如果我是你老公，我会说，哼，是，那是因为他只看了眼睛。梁晨怒了，你知道吗？杀到电台来。 这位朋友叫请叫我靠谱青年，他就说了 啊啊啊， 记得2008年刚上大学的时候考到了和跟我表哥同一所大学。 哎呦， 报到第一天呢，我就去他宿舍去找他了，结果他没在。他室友就对我说，你别着急哈，我去帮你叫他去。 哎， 结果在楼道里响起了一个特别响亮的声音， 好， 谁谁在哪屋呢，你哥来找你玩来了。 好，哎呀， 真是怎么顿时就 这，你说你到时候你哥真要真回来的时候你怎么称呼呀？一见面，哥我来看你了，你那个来来来看一下。超人镜就说了，我家儿子啊今年10岁了，打小只要在外面啊都管我叫静姐，我管他叫魏哥。 您家真洋气。 哎呦，你看这。 这就是刚才的那种，就是姐姐妈， 姐姐妈啊，好。 哎， 梁晨已经发过来一个图像，他已经 怒了 啊！哈， 哎，我想知道你在家管你爸爸妈妈就都叫爸爸妈妈吗？ 不叫爸爸妈妈，叫爸爸妈妈， 是不是？其实我在家我就管我爸叫老苗， 哦， 然后管我妈叫小韩。 哎呦，这要在山东，我给你会被打的直接体无完肤。 真的， 我是山东，有的时候还是比较讲，就是 如果你敢这么称呼的话，就是没大没小。但是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你可能家里属于那种氛围比较轻松， 对， 然后呢之前玩的也就跟朋友似的，像我是不敢，从小从小这种就是那种辈分感它是永远存在的，你知道吗？ 真的，嗯，我妈就特别的开心， 永远不敢放肆。 我妈就觉得我管我爸叫老苗，然后叫他小韩，这个打头她就觉得嗯， 哦， 就是这样吗， 就是把他叫年轻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高手说了，我上一次啊腿坏了，就拄着一个拐和一个比我大的同事去外地谈业务，您瞧瞧，您瞧瞧，我不知道您的老板有没有听着，您瞧人家拄着拐去谈业务啊， 还在第一线工作， 他能成吗？你这没有，说到那谈完了以后呢，就有一个老大爷过来指着我，问我同事说：“这是您父亲吗？” 我这个。 这你拄这个拐不至于年龄差这么大吧啊。好，来看看啊。 秋高气爽就说了，我21岁的时候，妈妈的同事让她的孙女叫我阿姨，小姑娘就是不叫，然后呢就对着奶奶说，这就是姐姐呀。 啊，这个我读过了 啊。是吗？ 来看一下。 怎么有意思的都被你抢了。 苗苗说了，说我爷爷和我姑奶奶。哎，我问你，姑奶奶你知道是谁吗？ 我知道，就是奶奶，就是我奶奶的姐妹嘛。 姑奶奶是你奶奶的姐妹吗？ 哦， 爷爷的妹妹叫姑奶奶。 哦， 你奶奶的妹妹应该叫、 哦、对对对对对姨奶奶，也叫姑、也叫姑奶奶吧。 奶奶的妹妹叫什么呀？ 因为是姥姥这边的姐妹 叫 姨 姥 姥，那奶奶这边肯定叫 姨奶奶。 有姨奶奶 啊。杀了我吧。就然后发现我现在读完这个，苗苗说啊，我爷爷和我姑奶奶年龄差不多，我比我姑奶奶的女儿小8岁啊，那你清楚了吗？啊，说我结婚还早，我的儿子比我姑奶奶的儿子大，但是我儿子要喊姑奶奶，要喊姑姑的孩子叫就 所以就是你把自己已经逼疯了， 就是我读完了，我已经就不知道我自己在说的是什么了。 简直了！ 你看 这个小疯子，这个，现在他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称谓的问题，他这又上升了。他说我上大三的时候，有一天去食堂吃饭，吃饭的时候有两个服务员就在窃窃私语，但是我听见了啊，一个男服务员跟另一个人就指着我说：“看那个美女，你敢不敢去要电话？” 哦， 然后我就站起来说：“我是男的。” 有。 那您到底， 我天哪，您这个， 那你到底是， 您这长得是长得够秀气的呀，您这样。 我们刚才只是说啊，用这个称谓有的时候跨越了年纪。 您这终于出现了跨越性别的啊。来看看，还有人跟我们在说呢啊，叫摩擦王有才都说了，说对，就叫姨奶奶。 姨奶奶 啊，我你看辉子还说了，说奶奶的妹妹爸爸叫姨，所以叫姨奶奶。 对， 奶奶的妹妹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下回这个家里关系如果倒不过来的时候，咱就从靠上一点的辈分开始。 哎， 对吧？ 有可能有，对。 比如说到奶奶那一辈儿，您分不清的时候，您就可以试着从您爸爸妈妈这一辈儿解读一下先。 他叫什么？你后面再加个奶奶就行。 对。 别，咱别给瞎指挥，到时候都叫错了，第二天都来骂我们。来来来，看一下啊， 这个 Grace 就说了，我初二的时候就被一小孩叫叔叔了。 好，初 他初二的时候其实是一个 初二， 他是个大小孩。 我刚才都没反应过来， 他被一个小小孩叫成叔叔。 对，好，这您 这正好应了你刚才说那句话，就是男孩十来岁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由于 特别沧桑， 对吧？工作压力大。 那我想知道你现在 工作压力大， 现在怎么样了啊？高一说了。让人把年龄搞错叫老一点无所谓，把性别给搞错了你说尴尬不？刚才有一位了，难道你也有？他说啊，我有的时候在路上啊戴了口罩就麻烦来了，经常有人会叫我大姐，那哪怎么走啊，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咳嗽两声说您客气了，叫姐夫就行。呵呵。您真幽默，我跟你说啊。好， 李佳宁就说了，我是个小儿科的眼科大夫。 哎呦， 有一次有个小女孩，这个叫妈妈，声音特别像我闺女，我就自然的答应了一声。 哎，打了之后，很多小朋友、小患者都叫我李妈妈。 哎呦，哎，我觉得您这个一定是一个就是特别耐心、有爱心的这样一位， 而且面善。 对对对对，医生，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电视剧 啊， 就那个电视剧有一句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说小孩是最能够分辨一个人 面 他是不是就是。是不是那种叫真诚的和善良的，就是那个小孩他的那种感觉就是凭直观的、 哦、就是说不光是这个面相了，你就能看到你的内心是不是 他的那种 心地善良的， 他可能对于人的那种感觉就纯粹是最直观的。 哇，那如果让小朋友就是叫李妈妈、哦、那真的是一个特别暖心的事情。 嗯， 而且你知道小朋友到医院吧、哦、一般都害怕医生。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真不错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说新闻，咱们接下来聊一聊旅游方面的消息。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啊。我国首套关于北京长城文化带的丛书《长城聚北》日前正式面世。那该书除了首次整体梳理挖掘长城文化和时代价值以外呢，还披露了各区加强长城保护利用的一些规划，其中平谷筹划红石门一脚踏三省长城景区，还有怀柔规划建设西山子箭扣长城体验中心，延庆试点修缮古村落或者是民居啊。 哦，这个平谷呢就是明长城进入北京的起点了。 嗯， 平谷区呢将加快推进红石门长城保护规划编制，13、50期呢将会重点对红石门段的长城进行修缮，以红石门至将军官段为起点、 嗯、 打造精品长城修缮项目。 哎，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一个就是这两天在网上疯传的一个视频啊、 嗯、 就是前天南航 CZ3539 航班在登机过程当中，有一名已经登机的旅客所携带的行李在行李架里边就冒烟，并且出现了明火。大家看这个视频会发现这个火着的还不小，就几乎把那个包全着了啊。那机组配合消防和公安部门及时进行处置，没有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这个网友发布的视频就显示、 嗯、 行李舱里的火苗被乘务员用这个矿泉水浇灭了。南方航空方面证实、 嗯、 目前该航班已经更换了飞机和这个机组的执行，涉事旅客被警方带走调查。经初步了解、 嗯、 这个是旅客所携带的充电宝冒烟并着火，事发的时候充电宝不在使用状态。 哎，那南航官微威眼南航发文说，感谢一位乘务长高喊旅客往后站，并冲上前用矿泉水饮料来灭火，一位旅客呢在旁边协助，同时为这位同事的勇敢和临危不乱点赞，他的处理及时准确，一边灭火一边疏散旅客，第一时间控制住了火情。嗯，其实还有很多人可能会争议，因为当时啊我们能够看到视频当中那位乘务员他是拿了一个塑料瓶嘛，里边装的是水，然后先是泼了一会儿以后直接就扔上去了。 对 啊，扔上去了。当然也有人在说啊，这着火了你怎么还往上扔塑料的东西呢，还是怎么直接拿着这个矿泉水瓶就往里边就是扔呢。有些人在这些方面也产生了一些疑惑，就说他的这个处置到底规不规范呢。那我们看到南航首先说他这位空乘人员的处置是规范的一个行为啊，因为他们可能是有一些明文规定，就是说如果当发生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一定要先是疏散乘客，另外要一定要就近就是取材，找到能够直接灭火的所有的材料来马上进行这个处置、 嗯、 啊啊！ 不过就是还好他是随身携带的，因为就是咱们航空规定是要求他随身携带、 嗯、 而且是在 额定的能量在100毫安以内的充电宝是允许带上飞机，超过的呢是连托运也不行，随身携带也不行。但是如果是在这个怎么说行李空间那块儿，行李区要着火了，我觉得问题就会更大。我觉得充电宝其实对手机据说充电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大家以后是不是找这个待机时间长的手机，是不是尽量就不带充电宝随行？ 其实这个呢，因为现在大家简直就由这个手机叫什么手机综合症啊，综合征啊，没有手机简直就是 过不了日子了。 对对对对对。哎，来看一下啊，我们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机上锂电池着火如何扑灭啊。民航局推荐的标准操作是这样的，因为锂电池的特殊危险性，海伦灭火瓶无法彻底扑灭锂电池的火情，仅可扑灭锂电池燃烧的外部火焰，阻止周围物品的燃烧。那水灭火瓶呢，既可以消除明火，又具有一定的冷却作用，可以作为锂电池上应急处置的首选。所以这位空姐用矿泉水来灭火是对的啊。另外呢，还有禁止使用灭火毯等类似物品覆盖或者是包裹锂电池，或者是含锂电池的设备灭火，禁止移动或者是从行李箱当中取出正在冒火冒烟的锂电池或锂电池设备，禁止从含锂电池设备当中取出正在起火冒烟发热的锂电池。另外呢，还有在有效实施灭火处置后呢，应该立即用水或者是其他不可燃液体对锂电池、含锂电池设备或相关行李进行淋洒冷却降温，防止锂电池复燃。 哦，所以我觉得关键字基本上就是冷却和降温，因为这个首先让这个电池降温是一个让它有效控制火情的一个首要办法。 对啊，另外而且这是普，你还不能说用东西去盖它，那你越盖它越着，越盖越着啊，所以这个人家空姐的处置是正确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给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地税小贴士。 上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了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的电脑客户端申报方式，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特别向您推荐几种便捷的移动终端申报方式。 移动端电子申报，纳税人可以通过银联云闪付、微信公众号和支付宝城市服务三种途径进入北京地税办税服务平台进行年所得12万申报。 通过打开银联云闪付，点击北京地税进入北京地税办税服务平台，或者打开微信，在微信中搜索北京地税公众号，点击我要办进入北京地税办税服务平台。如果你有支付宝 APP， 也可以打开支付宝，点击城市服务进入北京地税办税服务平台。 通过以上三种途径进入北京地税办税服务平台后，先进行注册认证，再选择12万申报，填写报表后点击提交即完成申报。你也可以选择预填报表服务。 如果您遇到申报问题，可以拨打12366-8201-2366热线。如果是系统操作问题，您可以拨打8201-2366先拨0再拨2进行咨询。更多信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官网3w.tax861.gov.cn 进行查询。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I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来看看大家都发过来一些什么样子的消息啊。林怡还说了，说你们两个高磊不在，为什么不读我的信息？ 那就读起来呗。 这样，那我回去叫叫高磊好吧。没有，他说我家楼上啊住着一个3岁左右的小朋友啊，有一天早上呢，我从楼上下来，我20几岁的儿子出门上班啊，这时候呢小姑娘开口便说爷爷好， 弄得我儿子十分尴尬的就去上班了，估计当天这一天心情都不会很好啊。 您儿子是不是也是 IT 男？ 哎，是不是也有胡子？哎，这个我们真的研究研究， 对吧？ 小孩是不是真的是以胡子来认辈分啊？ 他们就是以这个标志性的，就是来辨认到底是一个什么辈分嘛， 哎、 对吧？ 嗯， 这个云轩就说了，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呢，参加社会活动，在农展馆担任解说员，后来赶上了丝绸博览会，来了好多好多人，我们就在展馆里发气球。 哎呀， 来了一个小学生，这时候泛着水汪汪的眼睛说：“阿姨，能给我一个气球吗？”我当时才15啊，所以我笑着跟他说：“不能。”感觉终于犯我手里了。 对对对，这种。不能，你还要气球，你再叫下去我就把你做成气球，你信不信？啊，还有啊，还有朋友一直在考我们称呼呢啊，叫 Crazy King 说了，说你看你们爱这个论辈分是吧，那我问问你们，爸爸的姥姥应该叫什么？ 爸爸的姥姥， 爸爸的姥姥，按照我们觉得刚才我们总结的那个经验， 姑姥姥， 爸爸的姥姥你叫她姑姥姥， 姨姥姥，不对， 他是应该是他说是叫太姥姥还是太奶奶呢？我觉得应该叫太姥姥。 哦，太姥姥就跟着爸爸叫， 跟着爸爸叫，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 对， 爸爸的姥姥， 我怎么没有想到最后一时段变成了数学题？ 是真的是，哎呀，挺好，各种算啊。来看一下，阿雅说了，我老公家呢辈分排的特别小，有好几个比我们年纪小的，我们都得需要叫叔叔。这个确实是我们那儿有这个习惯的规矩，就是不看年龄，看辈分啊。 哦，说辈儿大有的。 对对对对，而我儿子呢就得叫爷爷了。每次让我儿子叫的时候，我儿子都很迷茫，说不告诉他的时候他就叫叔叔，告诉他就叫爷爷。这个你可能真的是，比如说我们那边，比如我们姓范的啊，这个是有辈分的啊。你像我是学子辈儿。然后呢，我父亲那一辈儿呢是修字辈儿，那如果有一些就是可能他的这孩子很小，他比如十几岁，但是他也是修字辈儿，他就是跟我父亲一个辈儿，我见了他就得叫叔叔， 叔叔辈儿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啊，好。 好，这位马昂这位朋友就说了。我小时候3-4岁的时候吧，就管这个院里的一个叔叔叫哥们儿，然后呢就这么一直叫下去了。后来我中考，这个叔叔是一老师，我经常去问他问题。哎，哥们儿，这题怎么做呀？ 哇，哈哈，您这个估计旁边的同学都羡慕死了吧？ 真羡慕， 是吧？哇，这你看人家这社交能力啊！来，Cici 说了，我的小外甥2岁啊，大家需要喊他大哥，他才会理你。就连他姥爷也需要这么喊，因为大哥这个名字是他大他1岁的姐姐给他起的，他觉得这个称谓好。 嚯！ 你这个孩子啊，从小就有一颗做大哥的心啊。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说一说引起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吧。 对， 好不好啊？ 什么年龄的女士可以称为阿姨呢？ 哎， 这就是今天整个咱们所有人朋友聊的这件事儿。春节期间啊，一位女士就因为被一小伙子称呼阿姨气得直跳脚。 哎， 这怎么回事呢？柳州警方接到市民蒙先生报警，称自己在龙潭公园被一名中年妇女骚扰。 火，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蒙先生是一名摄影师，当时正在龙潭公园给客人拍照。韦女士则是和朋友一块来龙潭公园游玩的。韦女士正在拍照的时候，突然有一名男子连续对她大声喊了好几声：“阿姨阿姨，你让一下。”这名男子就是蒙先生了。蒙先生说，因为韦女士挡住了他的取景，所以就想让他让一下。 哦，那这几声阿姨叫下来，这韦女士就十分不高兴了。自己虽然已经有40多岁了，但是保养得很好啊，我穿的也很得体呀、你凭什么叫我阿姨呀、你这是一种侮辱啊，最起码你也个尊称称女士吧。这是韦阿姨的心不能叫韦女士的心理变化啊。为此呢，这个韦女士就跟蒙先生理论起来了，要求他道歉。这个蒙先生呢20多岁出头，认为自己叫韦女士阿姨没有错呀，于是他报警说自己被骚扰了啊。 哎，杠起来了。反正我是觉得现在礼多人不怪，嘴甜没人嫌。 对对对啊。那在最后呢，在民警的调解下呢，这个蒙先生也承认自己的语气可能是重了一些，然后呢郑重的道歉。他的道歉也非常有意思，他是这么道歉的、他说阿姐对不起。 哎。 这个开心了吧？ 哎，阿姐，这个好家伙，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咱们这个中国是礼仪之邦嘛， 嗯， 所以这个礼多人不怪，嘴甜一点是好的， 嗯， 这位朋友还算还好，他还说叫阿姨，现在路上好多年轻人就哎，这个，这都、 哦、 这个真是不对， 对， 所以大家客气哈。 哎，好，那咱看看啊，这个还有一些人了，就跟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吧，爸爸的姥姥咱叫太姥姥，对吧？ 嗯， 那这个大鹏就问了，那爸爸的姥姥叫太姥姥，那妈妈的姥姥呢？ 也是太姥姥吧，因为就是你从你妈那儿论和从你爸那儿论是一样 的， 都是太姥姥呀。 好运来说，直接叫老祖吧。哎，我觉得这应该没错。叫老祖就完了嘛，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不管爸爸的姥姥还是妈妈的姥姥， 嗯、 到了那个辈儿都叫太姥姥，应该都没错。 没问题，没问题，我觉得也行。 嗯， 我觉得行。 好，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大 脸，哎，我觉得这挺逗的。 哪一个？ 啊，这个，我就突然看见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消息嘛， 嗯， 说这个车站昏倒这事儿，我觉得挺逗的。 那改天我们说吧，因为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当然，今天呢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称呼上的一些事儿， 嗯， 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年纪很大了，还经常会叫错人的话，你也应该注意一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在你的心理上。缺乏一部分的成长 哦，你自己还把自己当小孩看， 对对对对对， 哦、 你的心理上没有达到你现在的目前的年龄段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要做。